无心盼着残早无情生，为随流水转多风尘。莫怀多心惹伤心，落花无主人飘零，可怜红向谁去无言诉不平。这次枝头别寒心，何风何泪无影，感叹世人未见浓辛苦，欢笑红日落纷纷。求世间与同情。